这地方是他临时让阿松给找的，隐蔽性很好。他按照阿松的地址绕了三圈才摸到楼门洞。进个小区要七拐八拐的兜好几个弯，楼下几乎都是些遛狗打拳的大爷大妈，倒是清静。就是远离马路，出门挺不方便的。不过横竖就是个临时容个身而已，住哪儿都一样。乔家现在也没心思去研究这些，他满脑子都是昨天阿松跟他说的那件事儿。 乔哥，大坤最近三天两头都过来找麻烦，就在三间那里打了好几个人了，你怎么想的，总该拿句话出来。 拿话？我凭什么拿话？难道拎着个扩音器跑到街头去嚷嚷，说我乔家想接了黑狗的位置，做这区的老大？哼，就凭我身边这两三个小猫，恐怕刚露面就被人揍成了残废了。 越想越觉得麻烦，乔家皱了下眉。 乔姐，你把窗户打开，这屋里一股土味儿。我下去买点吃的。 说完，他随手抓起外套，慢悠悠地往楼下晃悠。但是刚下楼没多久，手机就响了。这号他才更换，见了鬼了，会有人给他打电话？扫了一眼号码，也不觉得眼熟。犹豫了一下，乔家最后还是接了。 喂， 乔哥。 是阿松的声音。乔家愣了一下，觉得不太对劲儿，这号码不是阿松的。 这谁电话呀？ 乔哥，我在你家里。 我家？ 猛地一抬头，乔家觉得自己胸口像被狠狠捶了一拳，差点没喘上来这口气。但是仔细想想又觉得不可能，他下楼也没过几分钟，这一路连一个人都没碰到。他攥紧手机。 阿松，你怎么了？ 乔哥，鲍先生说他想见你。 啊！ 最后一声是阿松凄厉的惨叫。乔家脸色一沉。过了一会儿，手机大概是被旁边的人拿过去了。乔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，不带任何语气地留给他一个地点，然后电话就被挂断了。 操他大爷！ 就算把脑子里所有的脏话挖出来，都不够形容乔家现在暴躁的心情。乔家僵在楼下将近一分钟没动。但是最终还是拦了一辆出租车往地址那边赶了过去。可是乔家到的时候并没有见到暴风，大门敞开，阿松被五花大绑地扔在地上，看见他的时候拼命挣扎了两下。乔家过去把他扶起来，解开绳子。 到底怎么回事？ 我也不知道，一大早出门的时候就被抓到这儿了，然后就让我给你打电话。 暴风并没有对阿松下重手，这么搞一下，警告的意味比较重。乔家放了阿松之后，里外绕了一圈，发觉暴风真的什么都没有留下。 他说什么没有？ 没有，他们只说会再联系你。乔哥，暴风为什么会找你啊？ 不该问的别问。 乔家点了根烟，站在床边抽着，不怎么想搭话。这么看起来，果然还是郭林比较厚道。莫名其妙地想到郭林，乔家不自觉地皱起眉。暴风的事儿，他让郭林那边别惦记，偏偏他自己甩不掉。可真要跟着暴风这种人混，他就是亲手把自己的路都堵死了。他乔家想太太平平地过个日子，怎么就那么难呢？压不住心头那股火苗，乔家叹口气，无论身后阿松再说些什么，都不再搭腔了。三天后，暴风果然又联系了乔家，只给他发了条很简短的信息，上面写了地址和时间。乔家收到信息的时候，正在跟乔简看电视，看见陌生的信息提示，径自起来穿好衣服，交代乔简早点睡觉，就出门了。地址上写的是个四合院，乔家刚走到街口就被人拦住了，问清楚了姓名，过了一会儿才放他进去。 他沿着胡同往里走，这一片就一个院子亮着灯。乔家绕过去，发觉大门关着，这前后左右连只鸟都没有。无奈之下，他也只能选择敲门。开门的这个他认识，后来才知道这人叫大雷，是暴风替身的保镖之一。听说手下的人命连他自己都数不清楚，曾经做过雇佣兵，无论是身手还是枪法都是万里挑一。至于那个经常代表暴风接话的男的叫李岩，来历身份没什么人知道，只知道暴风很信任他，很多事儿都是他代替暴风一手操办的，做事干练狠辣，不过从来不杀人。这两个人是暴风的左膀右臂，黑白世界中暴风能够这么如鱼得水，大雷和李岩功不可没。大雷看见是乔家，点点头， 先生在等你，进去吧。 好。 乔家按照大雷的指示进了屋，入门就看见暴风坐在主位上，左右手两边依次坐着几个人，年龄都不小，看样子应该大有来头。乔家觉得自己在这屋子里的存在感突兀的简直有点可笑，他笑嘻嘻的点点头， 鲍先生。 暴风只是点了下头，视线都没掉过来。 六爷，你上次说的事儿我考虑过，其实吧，给您老一个面子不是不可以，但是呢，手底下的人多，这事儿不太好办。 被叫六爷的人脸色一变， 这，鲍先生。 这个时候，旁边另一个人插了句话：“ 六爷，这线虽然是你拉的，但是东西可是鲍先生搞到的，这怎么说五五分账都说不过去。何况大家做生意嘛，都是为了求财，又他妈不是为了求命，你干嘛跟自己过不去啊？” 说话的这个人看起来真是彻头彻尾的黑社会，胳膊上纹了一只非常醒目的豹头，龇牙咧嘴的透着一股寒意。他说完那句话，看了暴风一眼。 鲍先生，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啊？ 这马屁拍得真没水平。 乔家溜边看着，眼前这情况应该是暴风在跟其他人谈生意。这些人虽然他一个都不认识，不过恐怕随便一个都能碾死他。暴风对这句恭维没什么反应，他就是挺冷淡的笑了一下，视线还在那个六爷的身上。 六爷，这地方是你的地头，我们路过发财，本来呢交点过路费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过前段时间我听说一件事儿，就是西桥那次我被人阻了一道事儿，听说那消息是你给的啊。 如果不是六爷脸色批变猛地站起来，其他人一时半会儿估计还琢磨不过来暴风这话里的味道。不过等转过弯来，这屋里的气氛就有些变了。六爷脸色惨白惨白的。 鲍先生，这消息您哪儿听来的？ 哪儿听来的不重要，是不是真的才重要。 暴风说着，身边李岩竟然就掏了把枪出来，直接放在桌子上。暴风扫了一眼，眼角笑意未深未浅。 柳岩，你说这事儿该怎么才算合适啊？啊？ 弄了半天，暴风今天不是来谈事儿的，他是来办事儿的。乔家本能觉得这局面是要糟啊，他想溜，可惜这屋子估计是只能进不能出，眼睁睁看着六爷神态不自然的僵着，暴风气定神闲，眼底却尽是一派露骨的杀意。这时候旁边的人想起来劝两句， 鲍先生，这事还有的商。 真的是话都没说完，暴风抬手就是一枪。因为乔家站得离六爷最近，暴风这一枪打出来，六爷身上喷的血溅了他半身。全屋人除了李岩之外几乎都傻了，谁也没想到暴风竟然可以无所顾忌到说杀人就要杀人的地步。尤其是这个六爷看着地位还不算低的样子。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